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是珍贵的记号，忘不忘不重要，只要准备好明天的微笑。 在梦里，不是我想。 心碎，所想的一切你也能体会，阴沉双沉对，爱的心愿终于实现，情忘情尽知情尽碎。梦里面你是谁，醒来不在我身边，梦里面情意绵绵，为何醒来是你却又改变。在我梦里面你是谁，别让泡沫化成灰，梦里给我的誓言，难道你又不会？是你却又改变，在我梦里面你是谁，别让好梦化成灰，梦里给我的誓言，难道你又后悔？在我梦里面你是谁，醒来不在我身边，醒来是你却又改变，在我梦里面你是谁，别让好梦化成灰，梦里给我的誓言，说一声谁也不碎。 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可能他终于明了。 时候走过一段路，心才会清澈。